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2021年9月28号星期二，农历8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坚持创新引领，创建两个示范区，不断开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蔡奇检查国庆期间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市场供应工作时强调，让市民群众度过一个健康、欢乐、平安的国庆假期。 科博会26个项目集中签约。 西城多措并举开展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依托接送集办，东城共享单车治理打出组合拳。 永定河865公里河道实现全线通水，京城5大河流汇入渤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市政府昨天召开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动员部署会。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对城市副中心的认识，进一步提高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创新引领、五子联动，创建两个示范区，建设绿色城市、森林城市、韧性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努力创造城市副中心质量，不断开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出席。蔡奇强调，要始终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应用示范项目，推动高水平的贸易便利、投资便利等政策先行先试，加紧布局数字新基建，探索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坚持一年一个节点，保持每年1000亿以上投资强度，高水平建设美丽乡村，抓住环球主题公园和大运河文化带两大资源，创建文化旅游商务融合发展示范区。蔡奇强调，要加快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行动，推动城市副中心双碳工作走在全市前列，鼓励绿色科技创新，支持企业绿色转型，建设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域。蔡奇强调，要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着力建设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承接好中心城区功能疏解，推动符合城市副中心发展定位的优质资源落地，持续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加强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联治，统筹推进养老、医疗、教育等资源共享。蔡奇要求，全市上下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城市副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履职尽责，市级各部门抓好任务落地，进一步扩大对城市副中心的市级赋权范围，明确新一轮赋权清单。城市副中心的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学习能力、执行能力和服务能力，适应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要求。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国庆假期临近，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带队检查国庆期间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市场供应工作。他强调，国庆假期时间长，人员流动性大，要坚持干部在岗、群众过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节日供应等各项工作，确保城市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让市民群众度过一个健康、欢乐、平安的国庆假期。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一同检查。北京朝阳站是本市铁路客运枢纽总格局中主要客站之一，京哈高铁北京始发中道站。据预判，国庆期间客流高峰日到达旅客约6万人次。蔡奇指出，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铁路部门要执行好进返京管理政策，加强远端防控。车站严格落实测温验码、环境消杀等防疫措施，加强站内外交通接驳，防止人员扎堆聚集。统筹安排公共交通运力保障，引导市民错峰出行、绿色出行。天客隆超市交道口店里商品琳琅满目，通过布局改造，这里增加了缝衣修边、便民维修等服务类项目，日均客流达3000多人。蔡奇指出，要加强节日期间市场监测和货源组织，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严格落实戴口罩、一米线等防疫措施，从业人员定期开展核酸检测。蔡奇还对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提出要求，指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维护好水电气热等城市生命线，严格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坚决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9月26号到怀柔区调查研究，他强调展翅腾飞看怀柔，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聚焦一城两都建设，在落好融入新发展格局五子中找准定位，展现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新飞跃。蔡奇与怀柔区班子座谈时强调，要坚持百年科学城，奋斗每一天，怀柔科学城要在突破上持续下功夫，聚焦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深化同高校院所合作，抓好大科学装置设施平台建设和运行管理，培育发展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布局一批加速平台和中试平台。蔡奇强调，要进一步擦亮雁栖湖国际会都金名片，建设服务国家顶层国际交往核心承载区，高标准实施控规优化方案，推进环湖宾馆酒店资源整合和改造提升，加强专业运营团队建设，提升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和日常运营管理水平，积极打造会议会展旅游目的地。蔡奇强调，要建好办好北京电影学院、中影基地，发展文化科技新业态，吸引市民来影都过周末，打造永不落幕的电影节。要坚决守护好绿水青山，只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好怀柔水库，高标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争创基本无违建区，积极发展精品民宿、特色农业、医养健康等产业，接速集办要继续走在全市前列，有针对性补短板、强弱项。蔡奇强调，区委要加强对各方面工作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树立到基层一线解决问题的导向，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推进规字领域问题整改，抓好区级班子换届，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本市区和乡镇人大代表选举选民名单近日开始在全市各选区陆续张榜公布。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到东城区、朝阳区检查张榜情况。自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以来，各选区严格制定工作方案，积极开展宣传动员、选民登记，各项工作正在依法按程序平稳推进。李伟说，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是今年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严肃换届纪律，严格预防和查处破坏选举的行为，要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深刻领会首都工作关乎国之大者的要求，高质量做好协商议政工作交流研讨。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主动对接党政决策需要，结合政协履职重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研究制定协商工作计划。要以首善标准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推动履职提质增效，在加强改进政协工作上形成更多北京经验，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为政协工作创新发展打好基础。中关村论坛新期待。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2021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科技合作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此次签约项目筛选坚持高科技、高质量、高赋能标准，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当天共有26个项目集中签约，其中23个来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山区、大兴区等规模化产业基地。 2021中关村 5G 创新应用大赛暨中关村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创新大赛路演活动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超星未来、以太科技等10家企业围绕自身在 5G 加智能网联汽车方面的科技创新成果展开路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自动驾驶车辆如今对算力要求越来越高，这种趋势下，如何能通过优化保障系统安全可靠且成本降低呢？北京超星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TO 梁爽介绍了依托清华大学技术成果转化的项目，基于软硬件协同优化的高能效自动驾驶计算平台。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这种自动驾驶车辆大量的还是在用国外这样一些芯片的方案，价格很昂贵。那我们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在一个平台上原本可能需要四片甚至更多的芯片才能去实现的一个平台，我能把这个需要的芯片的数目能够减少，就大幅度的去降低成本，就砍一半。 除了在整车上前装量产以外，这套系统还可以应用在服务机器人领域，目前公司已经拿到相关订单。 在机器人这种场景上面会批量化的去实现一些落地，看这种送餐的机器人或酒店里面送那种物品的那种小机器人，这些里面都有非常强的计算的需求。它计算平台原先可能要花两三千，现在可能我们给它降了几百块钱。 自动驾驶领域蓬勃发展，导致一台汽车的代码数从 1.5 亿行飙升到了5亿行，在不同供应商和程序代码之间，原来采用硬件隔离，而北京以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项目却把思路转向了用软件虚拟容器隔离不同种类的代码。以太科技市场副总裁胡小维解释说， 跟这种传统的虚拟化解决方案相比，我们这个没有能启动，速度是100倍，现在还处于一个研发阶段。 这次路演也为企业带来了他们所需要的资源， 在这次路演上希望能够对接到小米啊、蔚来啊、理想这些整车厂，还有汽车方向的专家们，包括 T1 的供应商，也能够深入的交流，一起来探索一下这个未来软件定义汽车到底应该怎么发展。 本次路演项目得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志东的高度评价。他认为北京已经建立起了智能网联汽车的生态， 比如现在车路协同啊、单车智能啊、智慧道路啊、数字孪生啊，大家都渗透进去了，这个深度或者广度上进一步往前推进。 不过跟国际一流水平相比，在单目视觉、环境感知和长尾问题的解决等方面，还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场景落地。 创建文明城市，共筑首善北京。 西城区在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中充分体现共商、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精神，通过街巷有机更新、社区精细化治理、设立文明监督服务队等举措，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有着百年历史的白塔寺宫门口东西岔胡同，如今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而改造之前却是四搭乱建、胡同乱停车等现象随处可见。 居民张大妈说， 今年变化最大了，真的特别好，心里就特别的舒畅。 西城区去年六月启动了这里的胡同保护有机更新工程，成为首都核心区控规落地之后西城区实施的第一个历史文化街区胡同更新项目。新街口街道二级调研员张丽说， 因为现在的改造从政府角度已经不再是大包大揽的这种改造，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胡同的更新，我们的商户我们的居民都参与进来，对公共空间的品质的提升，多提自己合理化建议，也实现了共知共享。 同样在广内街道的老旧小区，记者看到让人头疼的装修垃圾、大件垃圾乱堆放的问题有了破解的良方。在长春街社区感化胡同三号院，记者看到有的楼门旁边设立一个围栏，里面是装修垃圾，围栏上面挂着施工认可证，有业主、施工方以及完工期限等信息。居民李大妈说， 原先他想到哪儿堆往哪儿堆，现在是不允许的。 在统外垃圾管理过程中，广内街道坚持党建引领，通过物管会、议事会等居民自治协商机制制定管理办法。长春街社区党委书记刘永红说， 以前的话你说投放的大件垃圾最后都是政府的事情，有了这种制度以后哈，比如说物管会发挥作用，大家这个物业也在里边，产权单位也在里边，居民也在里边，因为咱物管会还有居民委员，然后咱社工也在里边，大家都在参与这个事儿。 像统外垃圾管理这样的举措在西城区文明城区创建过程中还有很多。九月，西长街街道成立了行业文明监督服务队，他们将发现的环境、停车等不文明行为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处理。再比如，天桥街道也组织开展了文明出行、卫生清洁、秩序维护等文明引导志愿服务活动。可以说，西城区在文明城区创建中体现了共商、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精神，不仅提高了市民对创建文明城区的积极性，而且也使创建工作不断深化。 今年初，东城区在王府井商圈、崇文门商圈和天坛景区周边推出一区一策治理模式，利用蓝牙嗅探等技术推广入蓝结算等精细管理方式，使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得到明显改善。昨天，新闻广播记者霍月前往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上午8:30正值早高峰，骑行的人们将共享单车停在崇文门地铁口西南角的电子围栏里。刚锁好车辆的王先生说， 大部分人其实形成这习惯了，以前那边特别乱，现在好多了。 9点左右，围栏里的车辆开始趋于饱和状态。这时，哈罗公司的调度员、街道的志愿者推着平板车开始搬运积压车辆，调往别处。崇文门商圈周边商场、写字楼多，交通接驳需求量大。根据监测数据显示，崇文门商圈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约8000多次。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单车集中停放的早高峰，并没有出现车辆淤积、无序停放的情况。负责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冯瑶介绍，依托技术手段实现了共享单车停放的精准管理。 倒钉设备是给进入到围栏里的车辆呢发送停放信号，车辆呢感受到停放信号之后呢，它才能够落锁。 技术保障的同时，东城区与区内3家共享单车企业实施考评机制，随时对共享单车运营情况进行跟踪管理。东城区城管委停车管理科李德伟拿出2张崇文门商圈投诉对比图告诉记者，经过治理后，共享单车占道淤积和落锁结算问题投诉量明显下降。 今年跟去年一个对比，减少了30%吧。单车的整治根据接速急办这一块，掌握老百姓的一些诉求，采取相应的措施。 目前东城区在崇文门商圈、王府井商圈和天坛景区周边累计安装蓝牙嗅探设备1800多个，施化入蓝结算区域117处。下一步，东城区还将根据12345热线市民反映的热点区域，在35处重点地铁口继续对共享单车进行治理，持续提升东城街区环境。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随着曲家店枢纽开闸，永定河865公里河道实现全线通水。在本市正在开展的跨流域多水源生态补水的配合下，昨天还同步迎来了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曲河、曲马河五大河流全线水流贯通汇入渤海的历史时刻。 市商务局昨天联合多个部门召开媒体通气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会上了解到，本市将对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城市商业综合体、限额以上线下实体零售企业以及餐饮企业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资金支持。 2022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网上申请将于10月12号启动，持续到13号。符合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提交申请。 高德地图昨天联合全国各地交警发布2021国庆假期出行预测报告，预计9月30号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以及10月1号上午7点到12点是高速出京高峰，10月6号是高速返京高峰，下午3点到7点拥堵程度最高。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昨天迎来2021年第2000万名旅客，这是大兴机场自2019年投运以来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大兴机场今年将开通北京到西安、北京到昆明新快线，大兴机场涿州城市航站楼也将投入使用。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朱峰，播音员超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电动车充电安全系列报道第一集，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电动车户外充电问题多，矛盾解决既要建又要管。 矮楼1-2楼的拽根线充电，那楼上的就只能推楼上充电。 婴幼儿坐索道半价收费，游客质疑景区做法不合理，相关部门予以回应。 1.2米到1.5米的这种收个半价是不可以，我们也不在乎这80块钱，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合理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州一小区日前因为电动自行车在室内充电引发了火灾，事故进一步暴露出了电动车在停放和充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问题背后凸显的是室外充电桩不足、老旧小区管理滞后、背街小巷缺乏场地等现实困难。来听新闻热线电动车充电安全系列报道第一集，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电动车户外充电问题多，矛盾解决既要建又要管，由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采制。 由于通勤需要，市民李先生在工作日住在朝阳区建外光华里小区，而周末则住在东城区天坛东里南区。细心的他发现，这两个老小区此前都存在电动车乱停乱放、室外撕拉电线等安全问题。 矮楼1-2楼的拽根线充电，那楼上的就只能推楼上充电。光华里那个有安了充电桩，也有充电柜。这东城的这个街道说要等到老小区改造，要等年底啊，还没有充电桩。 老旧小区存在产权复杂、物管落后、配套老旧等问题，给新增充电桩带来了一定的安装壁垒。而除了老旧小区以外，海淀区西八里庄定慧寺西平房区的王先生则反映，他所在的平房区问题更为突出。 卸下来拿到屋里充去了，还有在外头飞线充的。这儿有10多辆汽车，就是这儿的居民呢，就在这乱停乱放。如果这10多辆汽车清出去了，车棚的问题迎刃而解。 对此，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办派驻定慧寺西平房区的街巷长介绍，平房区要尽可能的寻找充电桩安装的空间场地，同时电表的扩容还要供电部门提供支持。解决老旧小区和平房区域的电动车户外充电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快户外电源的建设，而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管理处罚。管片的海淀房管一所的工作人员介绍了投诉渠道。 打那119消防查他罚他，他就会转给处理电动车这个部门。 另外，对于安全监管的责任归属，记者也致电了北京市住建委物业中心咨询，工作人员介绍，公共区域由物业公司负主要责任，而物业区域外归属地街道管理，而遇到违规拒不整改的可以上报消防部门。 都是物业上报，也是找城管或消防做处罚，非线接电的都是消防总队，非物业管辖区的公共区域的街道什么的找属地社区。 解决老旧小区户外充电难，除了要加快充电桩的建设，落实属地监管之外，对于隐患排查中遇到的违规现象，物业律师孟先生建议相关部门还要把工作做细，涉及到处罚需要进一步厘清责任，做到物业管理范围和政府兜底区域之间不留空白。 在法律上不存在空白， 嗯， 一个呢就是有物业管理的，物业承担消防管理责任，在住宅小区没有物业管理的呢，有街道有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他有这个消防管理责任。那多主体的多业主的，那他们协商去确定管理人管理责任。 近日，有市民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带一岁半的孩子到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司马台长城游玩，发现婴幼儿乘坐索道需要按照成人160块钱的一半收费。对此，刘先生表示不认可。 1米2到1米5的这种收个半价什么可以，我们也不在乎这80块钱，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合理。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也拨打了司马台长城景区的咨询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双程索道票的话呢，那个成人是160的，小孩1.5以下的话呢是80，相当于就是半价。 那么其他类似景区索道的收费情况如何呢？记者随后也询问了八达岭长城景区的索道收费情况，工作人员告知 1.2以下是免的，超过1.2需要购票。 慕田峪长城的工作人员也表示，门票和索道对于1.2以下的孩子都是免费的。 坐那个索道需不需要票？ 1.2以下免费。 同类景区对于1.2以下的婴幼儿都是有免费政策的，那么像司马台长城这种半价收费的情况是否合规合理呢？随后记者联系了密云区文旅局，工作人员回复说， 它是市场调节价，只要是它有那个公示应该是都合理的，但是具体啊还是得咨询一下那个市场监管局他们那边。 于是记者又致电监管司马台长城的古北口镇市场所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解释说，司马台长城景区是企业自主运营，有相应的定价权。 我们也是咨询了这个发改委，咱们区发改委，包括市发改委，还有这个咱们文旅局，然后这种情况是什么呀？企业自己自主定，这个确实不属于滥收费。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机采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北京移动全家长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086。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中国农业银行全新私人银行品牌伊思行，伊思行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以强大实力为基石，秉承中国农业银行一如既往的稳健风格，助力高净值人群的幸福事业。私人银行选伊思行。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虎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手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9月30日前享95折优惠，详询建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